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කරණීයමත් කුසලෙන යම්තං සන්තං පදම් අභිසමෙච්ච සකෝ උජුච්ච සුජුච්ච සුවචෝ චස්ස මුදු අනතිමානි සන්තු සකෝච්ච සුභෝච්ච අපක්කිචෝච්ච සලහු කවු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ච්ච නිපකෝච්ච අපංගබෝ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දෝ නචකුන්දං සමාචරේ කිංචි යේඤ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 සුඛිනෝ වා 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 කේචි 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 තා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ඝා වායේ මහන්තා වා මජිමා රසකා අනකතුල්ලා දිත්තා වායේ වා දිත්තා යේ චදුරේ වසන්ති අවිදුරේ භූතා වා සම්භවේ සීවා සම්භේ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ම් නිකුම්බේත නාතිමඤ්ඤේත කතංචිනම් කම්චි ව්‍යාවෝ සනා පතිනසඤ්ඤාන අඤ්ඤාමඤ්ඤස්ස දුකම් විචය්‍ය මාතා යතා නියම් පුත්තමායුසා ඒක පුත්තමනුරක්ඛේ ඒවම්පි සබභූතේ සුමානසම්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තංච සබ්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උදං අදෝච තිරියංච අසම්බාධම්ම වේරම් අසපත්තං තිත්තංචරන් නිසින්නෝවා සයානෝවා 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දෝ එයතම් සතිම් අදිත්තේයේ බ්‍රාහ්මම් ඒතම් විහාරමිදම් ආහෝ දිත්තිංචානු පංගමා සීලවා දසනේන සම්පන්නෝ කාමේ සුවිනේ යගේධන් නහි ජාතු ගම්බසෙයං පුනරේ තීති 那昨天我们有讲完那个接学的部分，在修自性观，我们有说明不单自性观是无量心，需要修那些功德才能够成就。成就叫做什么？说呢这个境界，说这个境界，我们有说明，就是它的作用是特别在我们一切的众生中，我们一切众生就是烦恼最明显最多。佛教的智慧的重点就是处理烦恼的过程。烦恼我们已经有说明，其实就是考收，特别收的颠倒。那 收的点到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因为有烦恼，因为所缘不明显，心的点到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心分别什么，心分别得别收，在收在令那所有的过程，其实所有的心法都合作在一起，现在我们也有说明解脱收的过程，就是解脱心的过程，不是两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所以在佛教里面阿里亚伽那是神人的神通，就是这个境界没有收的点到的境界，不执着在乐收，不集结固收，不模糊观念，不乐收，这是神人的境界，神人的神通。佛最谄媚这个神通，别的神通其实只是方便来得到这种境界。那解脱收就是最好的方便，让收的所缘无量。怎么收的所缘变成无量？现在我们的资金就是说明在吃不但吃悲喜舍的境界里面不做例外，就包括全部，不做例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超越分别，小感觉是靠我们已经有说明，靠执着，执着在分别，这那些分别都是靠收。因为收的所缘变成无量，心也会变成无量。如果收的所缘不是无量，心也没有办法变成无量。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心的分别是靠收，心得别分别什么？就是阿含经是说明，乐收，故收，不故不乐收，在巴呼维达尼亚苏塔多收经中，阿含经有佛是说明他教不同样的收，其实无量收都是方便来了解解脱的过程。解脱的过程 是什么过程？就是超越收的分别，超越收的分别就是超越有舒服的心，有舒服的收。这么做，那至今现在就是在说明，在修自心观的过程，修行人能够如这个收解脱的过程，因为他不做例外，在他的所缘里面不做例外，所以他超越收的分别，不管 他，我们收什么众生，我们收他用东洋的收。这个你们现在两天还是快三天，现在你们就有学这个过程，了解怎么超越手的分别。手的分别就是心的执着，心的执着不是别的事情啊，就是手的执着。因为手有执着，所以心的心是靠小小分别，不能够看全部。因为不能够看全部，佛是说明全部为缘起，所以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杂阿含经是教，如果没有了解全部，如果没有洞达全部，如果没有放下全部，没有办法解脱苦。sabam anabijanam sabam aparijanam sabam apajaham ababho dukkha kayaya。 pegi pegi 喜欢学。杂安经有这个解释，不了解全部，不洞达全部，不巴里尼亚就是编织，不编织全部，了解全部，编织全部是放下全部的条件。放下全部就是解脱全部，解脱全部就是解脱苦。我们已经有说明解脱的过程，在全部，在缘起的全部，是在哪里能够断那个轮回，就是在收缘爱的过程。那所以怎么超越新的分别执着在那些分别，就是让收的所缘无量。无量的所缘，在无量的所缘分别是无分别，无分别是分别，这是般若的境界。大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度论里面是说明什么是般若的道理，是无量，受无量，想无量，心无量，舍无量，这是般若的境界。因为无量在那清净，大般若波罗蜜经有没有这样讲？ 在无量里面还是一定有分别，不过那些分别都是在无量，所以他们不能够足。智慧心，我们已经有讲过，为什么我们不了解，心地无量，还是心妄无量，还是心无量？怎么教他？因为烦恼，因为所缘不明显。所缘是被谁把握的？就是被那些心所。所有的心所，他们的，他们的王就是手，手是一切心所的王，所以心王是靠手。如果手的境界过大，那自然心的境界也能够过大。这样我们会了解，收跟所有的跟收在一起出现的心法，所有的心法出现因为有收，没有收什么心法都没有。在所有的心的过程，先有出，再有收，再有所有的心法。收是靠出，没有出没有什么收，没有收没有令那所言，那不可能会有所有的心法。心法就是说明心的内容。如果收的所言变成无量，那心这样会发智慧。所以这个是无量心，就是智慧的方便，般若的方便。所以我们已经昨天有提到，是特别的禅，不是普通的禅。其他的禅定的所缘没有那些功德。在比方说阿那巴念还是不净观等等，心念在一个有限制的境界。现在心没有办法念在一个有限制的境界，它是念在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概念，不过我们的心是被概念控制的，概念控制我们的我们的境界。所以无量众生的有没有谁能够观无量众生？有没有看过无量众生？谁都不能够看，在十方界里面无量众生能够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那因为看不到， 所以很容易了解那些分别在我们所做的众生里面就是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我们用他们，不过他们不是真的，他们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你是用一种令纳，就是自性令纳。在这个自性令纳里面你知道所有的分别，不过你不能够执着他们，因为你的所缘是无量众生。所以在分别里面超越分别，超越分别的意思不是执着无分别，无分别跟分别是一个过程，这是般若。 这个超越分别，那个超越是怎么写啊？ 超越， 超越， 哦，超越， 超越， 超越， 超越， 超越， 哦，超越。 哪里我的发音错了？ 超越， 超越， 超越，超越，第二声。 四声， 四声， 四 声，超越， 对 对。超越分别是不能够执着无分别。如果执着无分别呢，也不是自心观。在分别里面了解无分别，在是自心观。所以每次你开始从最近的到最远的，这是修自心观的过程。你有破坏限制以后，你还是开始从一切众生在我的家里，还是在这个房间，从小你过大变成无量。所以自性观的作用就是在经的所言，你拿金的所缘为无量。就是超越心的分别，靠小小手，执着乐的手，拒绝苦的手，模糊观念不顾不的手。那个定的部分，说明定的部分在自经里面是从Sukhino Vakhe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a， 它又翻译为要被以这样的愿想，愿一切众生喜乐平安，平安就是安全，愿一切众生有喜乐。他为什么两次萨贝萨达苏基诺瓦肯诺杜萨贝萨达巴瓦杜苏基达达，可以这样 OK。 那这是自性观的愿，现在你们有四个愿，无敌人，无嗔恨，无 障碍都是了解，让我修行人了解什么叫做一切众生安全跟快乐，他们没有敌人，他们没有嗔恨，他们没有障碍，他们带自己在快乐，这个快乐然后就是什么快乐，安全的快乐，让众生了解涅槃的快乐，涅槃的境界就是也是超越所有的分别。那然后明天那个一切众生在清净道论的转动，我们归纳为12个所缘，明天我们要学他们。现在你们背后这里的说明跟明天所要学，我们要学12个所缘，这样说明变成完全。他的一切众生叫做无论是软弱强大，软弱主解是说明软弱就是防护，强大就是神人，达萨叫做他有翻译弱，不过达萨的意思就是害怕，谁有害怕，害怕就是 害怕， 谁有害怕就是防护，为什么他害怕？因为他的我法执着特别强，什么叫做防护？为什么烦？因为他的烦恼很烦，所以他叫防护，烦就是观，pritak， 不度的意思就是观。因为为什么烦恼很观？因为他还没有嗔，还是直接看他的真的我，就是无我，没有嗔无我，那就是烦恼特别观。为什么？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没有成无我烦恼特别观，因为我本来就是贪欲来的，没有贪欲那没有什么我，如果有成道那就知道这个不是用理论知道，直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烦恼减少那么多。所以有两种烦恼，有色烦恼跟无色烦恼。有无色烦恼就是凡夫的烦恼，因他的烦恼没有什么真的所缘。他的烦恼是关于我，圣人无视烦恼，因为他已经知道没有什么我，所以他的烦恼不能够留长的时间。 什么是 有视跟无视，vastu savastuka avastuka， 实情 的事。事情 things， 事情 things， 有事情的 是， 有事烦恼无事烦恼。 是烦恼无是烦恼，没有听过 Vastuka Savastuka 很重要。无是烦恼就是圣人的境界，还没有成罗汉，还是菩萨，还没有成佛，那他有无是烦恼，因为他已经有成无我，所以他不会，他的烦恼不会继续长的时间，他也不能够做很有力量的不善业，因为他没有他有动，他没有什么我。为什么做很有力量的不善业？因为有我。为什么执着特别强？因为有我。在阿难达苏达，佛是说明，好像，好姑娘看她的脸面在镜子上，她看她的脸面呢，她开始，打扮，做自己越来越漂亮，同样的道理，这个我就是从执着来的我们就要做我的我，我的我是就是印象，在那个在没有没有正确的分别的心，是印象而已。那因为执着这个印象，所以做他依照自己的妄想，这样还是那样，想他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对不对？但这是凡夫的境界，所以因为这种境界烦恼特别多。不过这个境界没有只是印象而已，不是真的。那因为仿佛就有我，所以他害怕，是因为他害怕，所以他们翻译为软弱。圣人他有直接称无我，所以他把七点点嘛，不会拔很多。 这个圣人是包括没有证 试 过的圣人， 所有的圣人，有称真如，有称空，不管是修声闻道还是菩萨道，有地菩萨也是也有直接称。那塔萨瓦塔瓦嘎，塔瓦嘎的意思，他们有翻译讲答，塔瓦嘎的意思是稳定，那个仿佛不稳定，因为他没有时间无我。圣人稳定，因为他又直接成无我，所以他很稳定。然后地嘎强的 好像谁，谁是常德众生？ 蛇。 蛇。论很长，对不对？论蛇有没有看过？论蛇。 蟒蛇。 很长很长。现在差不多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在缅甸还会有，在那个森林，中国现在污染那么厉害，已经看不到那些东西。那个龙不能够在有污染的地方。 龙 龙是很长的蛇，缅甸很长很长，蛇蜜那么长。 师傅看过？ 我有没有自己看过，不过有我碰到一些人，他们有看过，在缅甸还有。他晚上会出来，然后他游泳很好。他在海里面游泳。哇， 他不是在地上爬的。 他会在地上，他会在在水里面。 那是不是中国的所谓龙，他会生变？ 那这是另外一个，那是另那个龙蛇是真的众生，那个龙可能就是神话来的。不过这个神话很可能就是靠那个本来的论，很可能早期中国的很普遍那个 恐龙。 恐龙，现在已经看不到，哪里那么污染？ 什么污染？ 中国全世界污染可能最厉害，中国、印度。未来的辈子，他们很可怜。那么污染很厉害。 师父到过中国去。 师 父到过中国。 我到处跑，不是到处，不过很多地方跑。中国城市真的越来越污染。北京有没有今年？ 我呀。 上海、北京，富。 2005年去过。我是去大理丽江，也是 很污染，很污染。你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就黑黑的。我去五台山导演，在湘西导演。 非常污染。 都黑的。 太原，真心。 太原。 我1999年去 的。阿弥陀佛，现在我们讲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长大中灯，精细就是连。我们每天刷牙，我们一定会杀一些清晰的众生，有没有那些细菌等等，都要包括在里面。 刷牙啦， 这样才变成大慈悲，都包括在里面，没有不会做例外。当然，因为佛有了解我们生活一定不免杀众生。在印度有吉那教，有没有听过？他们用， 他们稍低，不过佛，他们特别批评我们佛教，他们说佛教很不合理，你不故意的杀众生还是是杀众生，那他们说好像依照佛法，如果你没有一直杀，那就不算杀。那他们笑佛教，他们说如果你比方说像你的母亲是白菜，你切他的头，那就没有无罪，因为因为你没有故意的做。 生 命吗？没 罪， 那 就无罪。 好啊，那重要是这个了解，你不能够做例外。连也就是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会越来越敏感，因为佛那么敏感，所以他看那些农夫耕田，所以他受不了这个苦。其实我们联系不断的杀众生，虽然不知道还是杀，生活就是靠杀众生。不过要培养自信，那这样在会变成大悲的因缘。所有的生活都是靠杀，没有办法。所以大慈是大悲的因缘，是萨摩汉达摩吉玛阿萨卡阿那卡杜拉。然后可见不可见，都是说明那个我们说不能够看到的众生比我们说能够看到的众生多得多，不能够比较。我有一个好故事，你所看的众生跟别的人所看的众生也是完全不一样。在我在印度的时候，一次有在波德盖亚，有一个缅甸来的罗汉，那他们相信是罗汉，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缅甸寺庙波德盖亚，他们有安排跟他见面，很多人参加，有一个人翻译，有一个美国人，他问那个缅甸法师，法师你有没有那个有那些天人，有没有那些那个佛教的经典一直在地道，天人他们来他们去，那些天人是真的，他们 那个翻译的人他有翻译呢，那个缅甸法师他想他一直不了解他的意思，他是讲什么，然后最后他了解，他要问他那些天人他们是真的他们存在还是，然后他告诉他啊，那个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是到处有天人，他很惊讶他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见的不可见的众生比可见的众生多得多，要用功修行，可能你们也会这里看一些天人来天人去， 所以天人也是众生， 那当然是众生， 师父看得到吗？ 阿弥陀佛， 那所以是六道轮回的都是众生， 那当然 哦，我不知道，对不起，我的佛学太浅薄， 不要紧啊，慢慢来， 我以为只有人啊，不是，我以为只有现在活着的，那死去的也是 天人，不是也是活着的吧， 天人是活着吗？ 是啊， 死了之后 有功德的这众神，师父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有功德的众神，那可能这里都好几个了。 我一算，你算准了。 我以为死了之后有功德变成天人呢。 对，我们死了之后也变成人的，我们是死后变成人的。 所以那个什么六道轮回，那是什么地狱的，都是众生。哦、，OK。 你现在知道你要住的可多了。 哎呀，天哪，我天哪！ 那不管也那些已经有出现的众生还在那个云里面，还没有出现，他还是在那个丹里面，那些众生都包括在里面，不能够做例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回想一切众生，就是一切众生，不过不是这样，一定要了解那些微细的分别，这样在心能够了解这个概念。你像一切众生，你还是不了解，所以你要算不动样的众生，在渐渐你能够了解这个概念很清楚。这是第三阶段的磨练。在那些众生都是在不同样的方向到处，你如果你想一切众生你了解，那你其实不是了解，你要培养这种概念，让它的影响在心里面很明显，这样在超越你的妄想啊，变成真的。真的纪念，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说一切众生，不过其实你还是不明白，如果你没有特别思维不动样的众生，你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的意思。一切众生要这个境界要在心里面影响很深，在你能够用他们你能够用这个境界来处理所有的烦恼。 师父刚才提到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他感明显的一些众生，会不会害怕？ 如果是 没有智慧那什么都会害怕，有智慧不会害怕，把气点点嘛，所有的众生都是缘起而已，没有别的。那他又算那些众生以后，他就说对他们你不能够生气，你不能够怨，任何的众生有苦，如果你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圆任何的众生苦，因为你分别他为利益你还是不利益你，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不喜欢他生气，所以圆他苦，如果你能够欢喜在众生的苦，那意思是你不能够修自心观，这里也是知跟悲的密切的关系。什么叫做悲？悲就是不欢喜众生的苦， 悲呀。 所以痴跟悲其实是一个过程，不过还是要分别他们很清楚，因为修痴你是思维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修苦修悲你是思维一切众生在苦里面，不过你自己不受苦，因为你不分别，你超越那些分别。现在时间差不多，那我会再讲一个故事来说明怎么痴跟悲其实出现在一起，比方说本身故事，佛过去的生命他有单大象，好几次有单大象，一次他单大象的时候，他在一个靠近森林的那个这个叫观野，那个 旷野， 旷野，他看一堆，有500人，他们迷路在旷野里面，找不到路，那他就去问他们为什么，还有吃，那他看 他问他们，你们什么情况？为什么在那个没有水的地方？你们他们告诉他，是我们是另国家，旁边的国家的人民，那个那边那个国王，他很怕我们翻，他是那个都，怎么说？一个独裁，独裁，他是一个独裁，国王，他很，很，残酷，他把我们人民犯，所以他赶我们走，偏僻的地方，没有人没有水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死了，没有事。那他听他们的话，他看他们很可怜，已经很瘦，很没有水喝，所以他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不怕门家门家，我你们随这一条路，你们看远有一个高岩，你们能够到那个高岩，在高岩旁边有另外一可以找到一条路，那条路可以领到你们往森林，你们经过那个森林以后可以找到一个有人的地方，他们会提供你们食物。然后他快快往前面走，往那个高岩，那些可怜的人到了那个高岩，他们看有那个大象的尸体，他 大象的尸体， 大象的尸体，因为他他的背，他从高岩落下，那变成他们的食物，他们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他们才会有力量继续走路，那什么他哪里分别枝跟蕊，他们是在一起，不过还是他问他们，就是因为他的枝，他看他们那么可怜，那就是因为他的背，因为他的背他也心生自己，此其实也是心生自己来让别的快乐，所以其实是一个过程，不过需要执行观，我们是视为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修悲心观，是为一切众生在苦里面，那痴跟悲有其实同样的功能，就是不那阿娘玛娘萨杜坎一切也不愿在心里面完全不愿众生的苦，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可以超越 小心的分别，让我们那么多烦恼的折磨的分别，嗯，那，现在我们有那个很有名的比喻，我们明天就讲，好像母亲招呼新生自己为自己的一个孩子，这样，要视为愿一切众生，快乐，不愿他们哭，愿他们快乐，母亲为自己的一个儿子全部做，让他快乐，所以，表示什么？这个自信观要变成不但是被动的在定里面，是也是很积极的态度。怎么我能够帮你们？怎么我能够，让你快乐？避免你的苦？这是修自性观，不但是在定里面，要积极的修。因为所缘是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在需要这个慈悲，因为他们苦最多。世界无世界的众生没有苦，不过还是有苦，因为他们还是在无常，还是要死，不过，苦就是特别往欲界，在欲界，这个自性观，不但是被动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态度，那个定的修行要给力量，来能够。有定才能够有真的力量帮忙众生，没有定那力量不够。好啊，那今天那么多，我们休息一会儿，在大众